就绪，属于我的心却不放弃。I'm the one you want， 不需要质疑。绽放所有光芒 shiny， 只想为你证明。你整个世界被我占据。I'm the one you want， 谁无可代替。幸运的时间都为我聚焦，你的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。让犹豫走掉，选择我就好，请你为我的努力而尖叫。 第五名，那吾克热，白日梦。 我做着白日梦，白日梦，白日梦。你做着白日梦，白日梦，白日梦。我做着白日梦，白日梦，白日梦。你做着白日梦，我做着白日梦。Every day， 白日梦，白日梦，白日梦。你做着白日梦，白日梦，白日梦。我做着白日梦，白日梦，白日梦。你做着白日梦，我做着白日梦。Every day， 做着白日梦，我出门开着我的宾利，我身边都是美女，她们全都来自维密，我豪宅都在市里，不用去上班实习，再开个影城叫我兄弟用 IMAX 吃鸡。进入时空隧道，在恐龙背上睡觉，让 Eminem 当我的 bro， 一起研究韵脚，在街道上撒切糕，盖一座说唱学校，让 Trey 当校长，我在 Clap Me Freestyle。 我 习惯每天没完没了做着白日梦，简单的像个孩子，开心我的孩子梦，在月球上开 party， 把阿姨锁在家里。 So come on everybody， 我变成麦克风，偷走超人的披风，我穿越宇宙，变化界的斯巴达三百勇士，让我做领袖。王朝的皇冠被我亲手领走，一切不可能的现象被我一一拼凑。 第四名，王北车，陷阱。 一封信，两年都没动笔，三个字，过了几个四季，你是有多想逃避，来不及问问你，我已经错过相爱的预期。那天你

that make your sea star. Ease off and fly by truck on your beanstalk. No, what a merry Christmas would be. The ghetto can just start to your Christmas tree. A New Year's Eve and then a countdown. Me a count pound on the brown brown weather between a town and a sun. What a merry Christmas would be. The ghetto can just start to your Christmas tree. A New Year's Eve and then a countdown. Me a count pound on the brown brown weather between a town and a sun.

气中弥漫着威胁，一样谎言转眼欺骗，故事暗藏深渊。停下脚步，下雨的街，红是鲜血，绿是枯竭。黄灯彻夜，山火不灭，游戏无法破解。